锵锵三人行，咱们说话算数。这个上集就是曾经预告过，要把这个蜘蛛精给大家示范一下， 而且是出狱的镜头 啊，广美出狱， 蜘蛛精， 广美饰演的蜘蛛精 啊， 在这个饱受评论的新西游记里面的出场，先是出狱，然后就是跟猪八戒调戏，对吧？我们来看看，哎，这我也，哎呦美，哎呀，真美啊！ 妈呀，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天哪，哎呦，广美这个啊， 哎，刚才 这是蜘蛛精吗？ 刚才切回那个， 哎呀，没想到广美进了水里，更让人兴奋啊！那再看下一张，来，这是蜘蛛精和八戒。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谁骚扰谁呢？ 这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旁边的工作人员拍下来的那个生活照。 哦， 它不是剧照来的，第一张是剧照，第二张不是。 对，所以也有些我看到网上有些人对这个有意见，就说猪八戒是很可爱的，你们为了弄得像，难道真的就把它弄成一头猪吗？ 今天早上我那微博里面还有一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就是经常有在那个回复短信的一个网友，就是说请你帮我转告一下张纪中先生，我们基本上对于这个我们的童年，对于西游记的这个梦幻已经被他给摧毁了。 我跟你说，你像他八戒这个扮相，这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是吧？说就得像。我还发现一个真的，哎，演技平常不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哎，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那叫演技，这种化妆方法跟八戒有点像。 嗯， 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偷渡， 嗯， 你知道吗？ 嗯， 偷渡怎么偷渡？怎么能避免美国查？你说他能想到一什么招？他把自己化成椅子， 啊， 就是面包车上的座椅。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哥们儿他把自己画成座椅，然后被美国这个边境的警察给发现，但是之前呢有成功偷渡过，就是你知道吗，他利用了人视觉上的那种习惯性的，就你不会注意这是个椅子吗，就那么看过去了，他自己就 这也太低估这个海关了吧。 你说的就像八戒，你 就但是我刚才还问广美，我说这个为什么他从影以来总是饰演类似的这种感觉的角色，妖精啊， 莫愁 什么 妖精，为什么 邪女恶女啊这一类的，但后来我发现原来 莫愁是邪女恶女啊，她是痴情女啊。 哦，你看人的角色吃得透， 哎呀，这难怪是演员啊。但后来我们发现原来西游记这个书有问题，里面的女性角色都是妖精， 不是妖就是精啊，除了一个那个 观世音菩萨又轮不到你做， 对，那个沙僧猪八戒也轮不到我呀。 有一次这个作家刘震云就坐他这地方说了一句话，我发现这作家有时候说一句话让你觉得非常深刻，可是你细想什么意思也没有，你想不出什么意思， 说什么来 着，他说了个什么呢，他很阴险的说你看西游记啊，通篇西游记啊，那个妖精都是从如来佛那儿派来的人，说唐僧取经就是要去如来佛那儿嘛，可是为什么这个敌人都是从如来佛那儿来的人呢？哎呦，我一听真深刻，可是我琢磨到今天也没琢磨，因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这是他说的吧，你说，因为其实那些妖精不都是如来佛那的人，而是走漏掉的一些妖精，跟其实不真的是他派来，但这个讲法我想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取经路途上遇到的困难险阻都是一种自我的历练的过程， 对啊， 不要把它看成是外在的东西， 合理的训练合理的训练是锻炼，不合理的训练是什么磨练呢、啊？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那个过程里面，它让你更加越加的强大，所以才要派这么多人来勾引你啊！ 哎呦，你看，所以我一想就想起中国的政治史，咱不聊这个啊。我说，你说广美的这个演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他这条道路现在这个年代看起来。从业人员或者想去从业的人员，你绝对后继有人，越来越多。现在感觉没有什么妹妹不想当明星， 嗯， 对吗？ 嗯， 最近有新闻，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 嗯， 就是艺考嘛， 嗯， 艺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啊， 好热闹， 中戏的什么表演系啊，还有各地的艺校啊，模特学校门口是个什么风光，嗯，我们可以看看照片。 啊，这是山东某模，这不是北京电视啊，山东某模特学校的考场，因为他要求啊三点式来应考。我说这评委可以找我去。 我以为是北京电影学院现在都得这么考。 不是，北京电影学院也有一些传闻，说是什么自然美啊什么的。来了，这下边我们再看，有北电，哎，这就是来复考的，你这个靓仔少女啊，你再看看，哎，这就是这个盛况嘛，你再看下一张。哎，你看这表演，咱们再看下一张，这张有意思了，就说好像有个这个电影的什么制作人嘛，叫杨子是吧？杨子，他呢发了一个，就是说有人发到他微博里的一个私信，杨子哥直白点说，我陪你睡，能花钱让我进北电或者中戏吗？哎，杨子说他当时回了一个信儿，好像是说这个对不起哥，这两天身体不太好，他的意思啊是说。应该凭努力什么的，黄梅，你看到这些情况，你有什么联想？ 我觉得挺好的，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这样子讲吧，就是说，其实你不要拿现在这帮小帅哥、小女孩跟以前我们的出道的这种模式来做相比较。以前我觉得，以前所谓的巨星也好、艺人也好、明星也好，其实都是要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努力磨练，不合理的训练跟各种的锻炼，但是我现在其实这几年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平地一声雷，就有很多忽然之间的，你都不晓得他从哪里冒出头，忽然哪部电影就卖了几亿了， 没错， 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的巨星就出现了， 一炮而红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以前可能在几年前我们也在讨论类似的话题，我们就觉得非常不解，以前所谓的巨星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慢慢培养出来，为什么凭什么现在就有这么多人能够就是一炮而红，但是我现在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我完全的接受了就是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在未来的几年间肯定还要有新人辈出，而且就是那种莫名其妙一炮而红，但是你不能否定，不能说他一炮而红，所以他是不够好的，那就是因为他够好，你可以说他运气好、本领好，才能够底子够硬，各方面的那种综合因素，然后让他就红起来了。 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在中国男女真的不一样，女的给我造成的错觉吧，好像格外需要机会，是吗？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的？哎，我不是小瞧妇女，中华妇女也是半边天嘛。但是，你比如你像我们这个行当，我老觉着男主持人得付出更多，不是，就是你得靠点自己的这个水准吧，对吧？但是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的女主持人，我觉得主要是个机会，就让不让你上嘛，让不让你上，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他们的心态你会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自己要的就是个机会，而忽略的是能力的培养跟锻炼，因为他觉得能力再怎么样其实大家差不多，或者他其实能力很好，但他只是不够那个机会，那个机会怎么来呢？也许就是比如说发那种短信或者是怎么样，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我开始觉得。 所以我发现呢，这个就要我说，八卦新闻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讨厌，你知道吗？因为太多的这个八卦新闻以后啊，它会影响我这个观影的感觉。整个现在在中国啊，因为太多的八卦新闻的干扰，看电影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事。你想，这电影谁掏的钱？他是要捧谁呢？是捧这个女的，还是捧这个女的？然后呢，你往这儿一看呢，那就跟狗仔队那个脏心眼似的了。你开始琢磨着，哎呦，她的戏份多一点，她的戏份少一点，哎，这俩在一块儿，怎么弄？她压她一头，她，你知道吗？整个把你的观影体验搞成一个。一个这个 开始想，这里头谁跟谁睡了吗？ 没错，没错， 想睡。 哎呦，你知道中国这个都能荒唐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在杂志上看来的啊，就是当然都不透露姓名，说有这么一个戏，中国这个剧组啊，就像个江湖，你知道吗？江湖就看谁腕大，对吗？导演你要是个无名无派的，比如说这戏里有俩男一号是俩男的大腕，对吧？基本上这导演都是在他们指导下拍戏，这导演都是爷啊，导演哪敢得罪啊？您说怎么样？主导演主要是协调这俩人之间腕儿怎么办？然后说这女一号呢，这女的呢是个小姑娘，这是个小姑娘呢， 他呢老受其中一个腕儿的欺负，就有一个男一号老是看他不顺眼，老踩乎他，所以呢说这女一号为了在剧组里站住脚呢，他就不惜呢跟另一个腕儿这个苟且了，对吧？这样的话呢，有人有那个腕儿罩着他，这边就不敢对他太过分。你说这是个什么情况？ 那于是所以你看戏的时候就满脑子都在想这些事儿， 对呀、啊、我说哎，我看哪个戏我都在琢磨这戏俩腕儿是谁的。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方面广美比较有体会啊，不是，我说你对你们圈里的情况啊是不是比较了解？ 其实我知道的事情跟你一样多。 对， 我知道的事情 说说 其实哈，我说的事情你看了什么报纸看了什么杂志我也就看了那么多东西，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潜规则，这种什么恐吓令，这个什么投靠令，这种东西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从来没收过。哎，我到底是应该觉得我自己很失败还是怎么样？ 你大概还是很失败。 我真的很失败耶。 不是，是你给人的感觉他们可能觉得你太强悍了，潜不动你是吧？于是就派你去蜘蛛精一下。 那很简单呐、啊、就说明你的靠山也很牛啊，虽然你还不知道靠谁。 对呀、啊、我从头到尾只靠过我自己啊。那你不要这样讲，那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一辈子真的就缺那么一个机会。那我也必须讲，我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是被给了一个机会，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是谁给我的。 嗯，我老实讲啊，跟现在的演艺的这个发展呢有关系。比方说李小龙，那不是谁能替得了就替得了的。你发现你看在李小龙的那个年代啊，也有一个特质，就是靠着非超强的个人能力，嗯，这个电影甚至投资都不大，对吧？就靠着李小龙，甚至他到最后自己兼了武术指导，自己兼了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人的个人的特异功能。那么这种东西是人家真是自己打出来的，对不对？可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发现没有，都已经充分碎的分了工了。于是乎一个演员，你比如说你可以完全不会打了、嗯、对吧？无数个镜头剪接， 你指我 对吧？就是啊，不李宇春也是嘛，你可以不会打，你这吊着你飞两下就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个人能力到底是不是还在一个戏份里占有那么大的作用？至少在中国的很多电影里啊，我老实讲我看不出这个演员真有多大的个人能力，或者说需要他有多大的个人能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不需要看那么多的个人能力，所以大家就更加觉得这是个机会问题。 我觉得除了个人能力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叫个人魅力，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嗯、那你可以讲李宇春是没有武打能力，因为他就不是一个武打明星、嗯、所以他也不会因为武打明星这个名称而一世英名。但李小龙不一样啊，是不是、嗯、所以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所有的艺人都已经太娱乐化综艺化，而且被要求全能化。嗯，以前的功夫巨星你不可能要求他那个李小龙能够坐上锵锵三人行跟你一起聊天吧？ 不会的。 嗯，是不是 上来他就动拳头了？李小龙上过香港电视。 对，李小龙是上过 talk show。 嗯，但是呢你觉得李小龙他不一样，他就是李小龙，他、嗯，他连上那种谈话节目，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片段，我们就看到那个访问叫 Live Water My Friend， 就他整人说话你就觉得他就是李小龙，他到哪他都那个样， 没错， 他不会适应你，是你来适应他、嗯、他不会说到了某个商场开幕典礼剪彩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就同样是龙，有好多种龙，李小龙不做这些事儿。 没错， 没错，没错， 以前的巨星只要做一件事情、嗯、现在的所谓的巨星普遍的被就是综艺化了，你就什么都得要做，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可以永远的安坐在这里，不用去水里泡演什么蜘蛛精就能够过日子的。 对，所以相比之下广美还是实力派。 我不是， 对不对？ 我不是 能够演到蜘蛛精还在水里泡一泡，很多女演员我看比你舒服多了，一泡而红了嘛，对吧？锵锵三人行 那叫实力呀、 啊、实力啊、嗯、行，不能说的秘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现在的道德观呢、啊、其实你都知道我道德观没边儿的宽，对吧？我都已经充分能够理解这个社会了，我现在有时候甚至都能这么想啊，我觉得你看咱文道一直主张咱不能歧视性工作者吧， 对 对吧，平等的人、嗯、那么要是说咱们说好像什么、李银河博士又说人都有主宰自己身体的自由，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只要是成年人他自愿，哎， 他就是真的说我能够成为比如说麦当娜，或者我成为什么巨星啊，我代价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陪这个导演睡过几次。 我不同意，虽然我认为，虽然你知道我从来都觉得性工作没什么问题，但这个情况不一样。我觉得包括现在中国让我常常觉得很恶心，比如看到那么多，尤其这种艺术院校，不晓得为什么这种传闻特别多，要陪老师睡，要怎么样，然后要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都是很恶心的事情。为什么？它牵涉到，它比性工作者的状况还糟。为什么呢？它牵涉到一个权力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学额，我这个学位，我本来是可以给其他人，我为什么给你？因为你跟我睡觉。或者说同样的机会，这本来要讲公平的，这是一个太关涉到制度公平规则的问题，结果被这些男人的这种不可节制的兽欲把它给扭曲掉。 那我 这是一个 abuse of power， 这是权力的滥用跟误用。 好，那么 完全不一样。 我再我给你提一个问题，文道，比如说，那么要说我一个老板，对吧？比如说我一年就赚100亿。我这么大企业的这个规模啊，我有个小情，我就要捧他。然后呢，那对我来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亏了。我投资1000万或者1亿，对我来说亏得起，无所谓。那我也没要你的钱，也没要你们社会的钱，我自己拿钱就拍这么一电影，我就捧我这女人，行不行呢？ 可以啊，这道德吗？这是你的一个玩具嘛？这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很多这种电影嘛，很多这种人嘛。那这个就是一个你当成是一个玩具，但是这个玩具它不应该是个常规现象。什么意思？就是电影要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工业，如果所有人都是用这种玩具的心态来做它，它就做不久。香港电影为什么会衰落？为什么不像好莱坞？并不是说好莱坞就完全没有潜规则，而是那是个工业。工业是什么概念？工业就是我们做事情是有规则有方法，每一步都能算得清清楚楚，这个行业才持久才壮大。当所有的老板投资电影，他都不是想赚钱，他都不是想认真的加入这个行业，而是为了要捧自己小命的时候，这个圈就完蛋了。 而且我们其实地方已经同样的事情讨论好多好多次，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 爱说这个。 对，真的很爱说。 因为他还变本加厉，我们讨论是没有用嘛，对不对？ 但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她的道德底线也跟你一样是无边无际的，这么宽广的情况之下，她还当演员干什么呢？她其实可以拿这个无边无际的道德界限去做更好的事情了。 但是问题是演员能够出名啊，中国人最想的事情就是出名跟发财嘛。出名现在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是你怎么出名都可以，你在微博上，你在什么节目里面骂人说脏话，过去大家就是说这种出名是恶名，但现在没关系，名就是名，好恶不重要。 因为你看，我真的发现啊，就是还是开头说的，现在的世界啊，这个被分离了。过去呢，一个是很多的个人能力，就像咱们说李小龙是集聚在一个人身上，对吧？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说一个偶像真的就可以是一张脸，对吗？我过去曾经不相信，可是这些年来我开始相信了，就是说的确毫没有演艺能力的可以打造成明星，只要有足够的钱。甚至你知道吗，现在有时候你在路边广告牌，我有时候能看到一个，好家伙，比如说一个什么说著名歌星环球演唱会，你就看吧，全世界这个开演唱会，可是这个歌星我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说过，哎，但是宣传做的铺天盖地，感觉他就是一个天皇巨星这样的宣传规模。我觉得 这其实很容易的，就像你讲钱就行了。 对啊， 比如说很多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中国唱中文歌曲的歌星忽然在全球开巡回演唱会都爆满，他就去唐人街嘛，他就去中国去，常常有的。然后又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些演艺界的人说，动不动又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怎么样，说的好像远征维也纳。你仔细去那些地方看看，维也纳很穷的，现在奥地利他那个金色大厅很容易出卖的。然后呢，去了那边还都满的，因为我们大使馆领事馆都帮忙的，然后华商领袖什么就把他弄起来。 我反正是听一个制片就说环球演唱会容易，美国唐人街唱一场，回北京唱一场，这就是环球了，这就环球了嘛，都不用。但是出了国了就是环球演唱会。 我看到那样的广告的时候，我都会以为我自己孤陋寡闻，说，哎，我怎么都没听过这事儿， 从来没听说过。 然后我就得去跟我的经纪公司求证，哎，这些就是什么，怎么回事？ 没错。那么你就说，哎，真的 好比就是说我女儿，我有钱，我真的剩能够用这个金子把它垒成一个星，你们信不信？ 你能垒一次，垒两次，你不能，你不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它可以什么在演艺圈里面混十几二十年的巨星。我觉得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是不相信，他们认为是可以的，他们认为巨星真的是可以这么来的。没错，我们能够一时之间像你讲的捧一个超级巨星，用这种方法捧出来，但他走不走得下去，这其实就牵涉到一个实力问题或什么个人的性格问题。但问题是做这些事的人当时他想的，想这个对他来讲太遥远了，他想的是我明天能不能红，你跟我讲一个十年后还站不站得住，这是两码事儿。 但是演艺圈不就是希望就需要有这么一些源源不断的你说稍纵即逝也好，这个细水流长也好，不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组成这演艺圈才会有趣吗？ 对，没错。所以呢接着他就可以说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没关系嘛，我不需要一个永远的巨星，我需要的是个半年的巨星就够了，半年后我还有，半年后我还有，不停后浪铺前浪。那么所以为什么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今天没有明星的理由，对不对？因为不一样了，那个感觉不一样。 现在这好些明星我看着都像水货，你知道就是水货，这是什么意思吗？嗯，就感觉像是个 水分太高了。 对对对，就是觉得他、 那从学校开始就是嘛，比如说，但我还是想讲啊，这个学校说不能够艺叫什么艺，就不能够艺考，就是说人去整容啊，这些是不准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天然美。 对，但这个我还是有点保留的。我觉得没有人是天然的，我们都不是天然，我们都戴着眼镜，戴着眼镜你眼睛都变了， 化了妆。 对，化了妆你也变了，没有什么叫天然。 你的意思，北电可以进行整容大赛是吗？ 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觉得，包括穿高跟鞋穿久了，你脚也会变形啊。 而且整容真的。